伤害别人利益自己，他绝对不会做。这些大圣大贤成就的秘诀在此地。般若经上告诉我们，一切法得成于人。没有耐心的人，他成就不了事业。所以人跟耐常常连在一起。人能够得定，定生智慧。这才能真正解决问题。所以人的成就比什么都重要。中国人有两句话说，乐极生悲也。苦尽甘来啊，苦到了极处啊，就回头了。落到了尽头，苦就现前了。这苦尽甘来，这个好。乐极生悲，这个不好啊。轮回就这么回事情。天上落，乐极就往地狱去了。地狱苦尽了，慢慢再回来，就这么转。转一圈不知道多少年。不能用年数，用劫数，多少劫数。生到这个世间来就是受苦的。为什么要受苦？过去生中生生世世所造一切不善业之所感召来的。所以苦不是别人给我们的，是我们自己招来的，正是古德所设的。人一生当中的际遇，一定要自己负起100%的责任，决定不能够怨天尤人。为什么？与一切人不相关呢？是自己业力所感的，这是个明白人。这是觉悟的人，不明白不觉悟的，他受的这些苦不甘心不情愿。为什么你们享乐我在受苦？这种怨恨心是居身的烦恼习气，人人都有，一定要有善知识，把它讲清楚、讲明白，我们才能够安分守己。不怨天，不尤人，这个业障才能消除。受苦报就是消业障，业障消尽了，苦就离开。如果在消业障你不接受，你还怨天尤人，那么是苦上加苦。 罪上加罪。啊，受苦是消业障，又不断在造罪业，这个苦永远离不开，永远受不尽，这就错了。啊，不但要忍，还要生出忏悔心、恭敬心，我们的业障就除得快啊，除得干净呢。啊，善福自然就兴起来了。啊，这就是所谓改造命运。与世间一切违背自己意愿的，那就是对自己来讲不喜欢的、讨厌的，这些通通都要能受。这个里头有人、有事、有物，千差万别，通通都要能够忍受。啊，念佛人他有善巧方便，把一切顺心的事情、违背心的事情通通换成阿弥陀佛。这个方法善巧到极处啊，全归到阿弥陀佛去了。那么自己的心呢，恢复到清净平等，这真正的男人啊，也就是外面境界接触了，善缘恶缘，善缘是喜欢的人，恶缘是讨厌的人啊，顺境逆境，境是外面环境，顺心的逆境非常不好的环境，通通能受。啊，在这些环境里头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一句佛号念到底，这叫真功夫，这叫真修行，叫真实的成就。持戒苦行，这非常难得。要跟忍辱比啊，持戒苦行都比不上忍辱。这是真的。有人戒吃得很好，真正修苦行，他还发脾气，他心里还不高兴，这就是不能忍。啊，所以忍辱的功夫超过持戒，超过苦行，也可以说是持戒苦行的成就表现在忍辱波罗蜜上。啊，持戒是为了得定，不能忍，定从哪里来？所以忍辱是禅定的前方便，一定先能忍，后能定。定是什么？如如不动。啊，人还有一点动荡，动荡没有关系， 啊，他不在乎。他不会生烦恼。啊，所以赞叹扪心仁者，行事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处事待人之处，都能忍。啊，这是名为游猎大人，大人对菩萨之尊称。啊，这个是有道心，有功夫，有成就的菩萨。啊，有力，这个力就是忍辱力，忍辱正知成慧，通端三途。啊，忍辱正。对治就是成慧啊，能修忍辱的人不会发脾气啊，不会暴躁啊，像心浮气躁修忍辱的人不会。通断三毒，三毒是贪嗔痴，不但能断嗔恚，他能断他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见到外面人事物，自己喜欢的，不起贪心，这就是能忍。啊，不生痴想也是能忍，所以忍辱通断三毒啊，在修行里面非常重要中国古德常说量大福大啊，看一个人有多大的福报，看他的度量，能包容这个人有福，现在没有福报，将来有大福报啊，能容忍啊，小事都斤斤计较，这人没有福报。啊，能舍己为人，这个人有大福。啊，自私自利，纵然有福报，也享不了多久。啊，死了以后一样都带不去。学佛不一定要出家，啊，那为什么释迦牟尼佛示现出家呢？出家学佛比在家容易，家是个累赘，能够把家累卸掉，啊，家是烦恼的巢穴，他能够把它放下，对修学就方便。 啊，那么现在问题中了，你的家这个烦恼还有限，不是很多，只有几个人。出了这个家，进入寺庙，寺庙人更多更杂，烦恼比家多十倍都不止。啊，更不容易成就了。这一点我们不能不知道。赞叹回报是人情世故，假的不是真的。所以菩萨修忍辱啊，听到这些他无动于衷。啊，没有感受到。敬宗学人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，没有这些东西。啊，那么有人来告诉你，啊，别人回报你，侮辱你，陷害你，我们回答他的是阿弥陀佛。听到了，不放在心上。啊，对这些造谣生事毁谤的人，不但没有怨恨心，有怜悯心。佛教诲义理太深，四相呢太广，啊，太多了，它是全宇宙一法不漏。深广无边际，没有人的力量，你怎么能学习？啊，越学越深，越学越广。啊，能毕业吗？能。什么时候毕业？见性就毕业了。啊，那没有见性的时候，全靠这个耐心。啊，人就是耐心，学法的耐心，对于佛法锲而不舍，绝不中断。净土宗明心见性是在极乐世界，啊，还是要明心见性，不明心见性不能算成就。阿弥陀佛，无尽的慈悲给我们开了这个法门。啊，我们这些业障深重，无力断烦恼的这些众生，依靠这个法门，先求生极乐世界，再明心见性，就做到了。除这个法门之外，没有第二个法门。禅 禅宗的大德，隋唐时代禅宗极盛的时代，大德们说修行以念佛最为稳当啊，这都是明心见性的人说的，他们说的真话，念佛是最稳当的啊！念佛人对于这些研不研究他没关系，到极乐世界自然就清楚了，不要在此地找自己麻烦了。真正叫大开方便之门呢，极乐世界的人他得的是发心身，居住的是发心土，跟我们这里不一样，他不需要饮食，他不需要睡眠，他的能量来自自信，要发心人来自自信，自信的能量是本能，不是外头来的，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，这个利益就大了。我们为日常生活，为吃饭，为穿衣，啊，为应酬，起多少烦恼，造多少罪业，那有些简直是无法避免的啊！到极乐世界完全没有了。我们细心去思维观察，只有西方极乐世界适合我修行，大万四千万门哪一门都不行，说的是很好听，决定做不到啊！那决定做不到就得放下啊！四弘誓愿里面，法门无量誓愿学到极乐世界成佛再学，没有成佛我不学，我用一个方法成佛，就是念佛法门啊！现在念佛到极乐世界，到极乐世界还用这个方法成佛，行吗？行啊！为什么行？因为是心是佛，因为我本来是佛，我现在一心念佛想成佛，哪有不成的道理？啊，净宗的理论就是两句话，你不相信就没法子啊，就是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无心即是阿弥陀佛，这一句话就是是心是佛，阿弥陀佛就是无心，这就是是心作佛。 所以要有信心呢，决定不能怀疑，怀疑就大错了。啊，那个带众生苦的人，怎么可能损人利己？决定不会干这种事情。啊，决定不可能是自私自利。啊，自私自利，损人利己。在觉悟人心里头痕迹都找不到。那就是先成就自己，然后自然别人就相信你了。啊，时间越久信心越坚定。啊，历久不变呐、啊，历久不衰呀、啊，这是真的，这不是假的。啊，那假的装的，他要装一辈子也是真的了，那就不能说假的了。啊，行道。修善的有人在批评，假的装的，你看啊，我们看一辈子他都是这样的，那也不得了，他装一辈子也算是神人了。从心起修，全修在心，用一句阿弥陀佛很容易做到啊，我们眼见识动念头了，啊，动什么念头呢？重自己的意思就想占有，不重自己的意思就想远离，这叫生烦恼了。占有是生烦恼，把它赶走也是生烦恼。啊，这个念头错了，这就迷了。这个时候，阿弥陀佛，把这个念头打消。啊，回归到正常。念佛要这样念才管用啊，从早到晚。啊，起心动念当然会有的，凡夫哪有不起心不动念？不起心不动念，你就成佛了。没成佛，当然起心动念。啊，起心动念就在这一句佛号。啊，禅宗的祖师所谓的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。啊，禅宗讲觉，净土宗提起这一句佛号就是觉。啊，吃饭的时候吃菜，这个好吃那个不好吃。啊，好吃的多吃几口，不好吃的就不吃它了。这就是烦恼啊，要皈依到佛号啊。啊，不管好与不好，通通都归阿弥陀佛。啊，到阿弥陀佛这里，全都化解了，就平等了。这个方法实在是妙绝了，人人可以修，人人能修得成功。啊，求生净土的念头要真实，要恳切， 啊，要把这桩事情当作我们这一生最重要的大事来办，一定要成就。啊，不成就，那叫真的可惜了。这个缘太不容易遇到了。啊，我们想想先前的社会，世界上70亿的人口，有几个人知道佛法？1/10都不到啊！大概知道有佛法的，可能有1/10，7亿人。知道世界上有个佛教，佛教究竟是什么？知道的人少了，可能又变成1/10。啊，那就变成1亿人。啊，这1亿人里头，有几个人知道净土？几个人知道阿弥陀佛？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有多少人能够把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从头到尾念过一遍？啊，我们讲经的时候用心听过一遍，这人不多了。啊，再1/10，这1亿人就变成1000万。啊，真听懂了，真听明白了，真正发心想求生极乐世界了。这1000万里头变成1/10，就100万。逐渐逐渐淘汰啊，到最后没有几个啊，真正往生了。啊，我们明白这个事实真相，才真正晓得佛法难闻。啊，特别是净土。你净土不跟你讲高深的理论，跟你讲最简单的方法，最简单的方法里头有最高深的理论。那高深的理论不必要知道，你只用这个方法就对了。啊，明白的也是心愿之明，一窍不通的他也是心愿之明，方法一样的，所以往生果报是相同的。这个法门多不可思议。啊，这是我们必须要把它抓住。啊，知道这个法门才是道道地地从心起修，全修在心。啊，一切时一切处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从早到晚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全是阿弥陀佛，念佛亦佛。我念这一句阿弥陀佛，我想阿弥陀佛，我想往生极乐世界，我想亲近阿弥陀佛，那就是楞严经上所说的现前当来必定见佛。啊，他满你的愿呢。 自己对自己一定要清楚，我能放下吗？身外之物无所有的，无所有的能放下吗？这个是真事情摆在面前的，你所有的财能放下吗？啊，你所有的现在的资身之具，你日常生活上所用的，包括居住的房屋，能放下吗？啊，名闻利养能放下吗？这都是事实。啊，能够不与世间人争名逐利，这就进了一大步了。但是你并没放下。啊，放下怎么放下？心里头真没有叫放下。不是死，死没关系。啊，心上真没有。什么都没有了，心上只有阿弥陀佛，这是真念佛人啊，这是真正的放下万缘，一向转念了啊，这一段事情呢，我们是可以做到的。啊，做不到。这一部经典呢，入得不够深。听听读，听听看。啊，够深了，自然放下了。啊，够深之后啊，真的就更缓了，心里拉杂东西没有了。只有阿弥陀佛，只有极乐世界啊！到这个境界，你想想，你能不往生吗？决定往生了 啊！要肯定这个世界是假的，这个世界不是真的，刹那生命，了不可得。啊，整个我们眼看的这个现象，是1600兆分之1秒波动产生的。那么这一念，你能得到吗？完全得不到。一念得不到，要知道，念念都得不到。啊，我们现在是被欺骗了，骗什么？就是许多念头纠缠在一起产生的幻想。啊，例子非常明显，我们看老师的电视，啊，一秒钟24张幻灯片纠缠在一起，哎呦，看到那个像在动了，啊，好像是真的了。那么现在我们事实真相是一秒钟有1600兆张的幻灯片纠缠在一起啊，所以完全没有觉察到它是假的啊，实际上它根本就不是真的 啊，每一个念头是一个独立的画面，而且这个独立画面立刻就消失了，当处出生，随处灭尽，了不可得了。啊，凡是不可得的，不要放在心上，放在心上就造成了染污。造成了波动，造成染污，清净心不见了。造成波动，平等心不见了。要知道，清净平等是真心，清净平等起作用就是觉。那不清净不平等起作用就是迷，这是为什么佛要那么坚定啊，咬定一定叫我们放下，道理就在此地。迷雾是你自己造成，不是别人教你迷的，所以回头还等你自己。这一桩事情别人帮不上忙，一定要自修，自悟自觉。那佛能帮助我们的，把事实真相呢为我们讲清楚讲明白，我们是怎么迷的，要怎样才能够破迷开悟啊，这些我们搞清楚搞明白之后，自己要真干了，不真干不行啊。那么净宗这个方法是非常具体，丝毫不含糊啊，就是教导你要放下。清净心里头没有染污，染污要放下。烦恼是染污啊，自私自利是染污，名闻利养是染污，贪嗔痴慢是染污，这个东西决定不能有啊。你把这个东西放下之后，你的心定了，你的智慧现前了，你马上会感觉到你很幸福很快乐。啊，看看这个花花世界你都能看明白。啊，这花花世界哪里出了问题了，用什么方法可以补救，你都有了，不用学的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自信本有的智慧，不是外头来的。啊，只要我们把障碍去掉，智慧就显现。这个智慧，佛告诉我们，人人都有，人人平等。啊，没有哪个高一点，哪个小一点，没有。啊，完全开悟了，你跟诸佛如来平等的。所以诸佛如来所说的一切经就等于是自己所说的一切经啊，自己所说的 自己怎么会不懂呢？啊，所以放下重要啊。比什么都重要啊。啊，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靠自己需要十年，依靠阿弥陀佛大概一年就行。啊，本来十年开悟，现在一年就可以开悟。我说这个话，有没有人相信？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。我有理由相信，真干一年决定会开悟。一年开悟不了，是你不是真干。啊，为什么？你的心不清净，有妄想，有杂念，一年开悟不了，都要十年。啊，为什么要十年？十年的时间就磨练你，把你这些妄想分别执着的习气磨掉。什么时候磨掉，什么时候就开悟了。啊，不开悟就是这些东西障碍住。所以真肯放下，开悟是很容易的事情，也是家常便饭，一点都不稀奇。我是随便说的。